微风中轻松，是那清清怪风，摇曳梦怀里想，如梦仍飘飘往家乡，绵绵如丝的忆气，荡过匆匆岁月长。

谁，就剪断了头发当耳坠，小手脸眶眼眶黑，我看了都会心碎。从不问你他是谁，就怕泄露心事不自觉，在这温柔的长夜让你发现我流泪。忽然的人们都想醉，一触碰了心就安安安安，除了爱情失去一切，却不知道输给谁。忽然的人们都误会，一沾上了爱就爱爱爱爱，就算充满了苦与悲，也不能告诉谁。 勇敢面对

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 这个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，笨小孩啊就叫 Andy。 该我了吧啊！ 哦，他们说 啊，没有了。Sorry， 笨小孩，笨小 孩。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。 Thank you.